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天气以多云到晴为主，受冷空气影响，下午持续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傍晚风力减弱到2至3级，外出请注意防风保暖，风干物燥，请朋友们及时补水润燥，并且加强用火安全。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偏北风4级，阵风6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气温5到3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3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人类从哪里来？恐龙有没有灭绝？史前古鸟能吃马吗？谁是长了腿的鱼？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听化石的故事》，这是走进中国科学院博物馆系列丛书当中的一本书。在这本书当中介绍的60件化石都是中国古动物馆的精品，很多都是中国甚至是世界第一，堪称世界级珍品。比如世界上的第一条鱼，世界最原始的龟，中国第一龙，世界最早的带羽毛恐龙，中国最原始的鸟，等等等等。希望这些来自博物馆的精彩化石，以及重编的脊椎动物演化9大事件的系统介绍，生动复原过去5亿多年来脊椎动物从鱼到人波澜壮阔的演化历程。嘉宾王源先生，本书编著者，中国古动物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赵慧娟女士，本书出版方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听化石的故事，让我们走进中国古动物馆，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我们也希望啊，读书俱乐部节目能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啊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在哪儿呢？在中国古动物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带来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听化石的故事》，这是走进中国科学院博物馆系列丛书当中的一本书。而中国古动物馆它也属于中科院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之内。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请到了啊两位嘉宾朋友和大家来分享这本书。一位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听化石的故事》这本书的编著者王源先生，他是中国古动物馆的馆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王馆长您好。 刘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另外一位嘉宾朋友呢是一位女士，她呢是赵慧娟女士。她是谁呢？她是听化石的故事这本书的出版方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赵慧娟女士。你好。 刘莎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经常做电视节目是吧？ 我们收音机前的是听众朋友，那么就是他们两位啊，一位呢是编著者，另外呢一位呢是出版方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听化石的故事》。哎，说到了这本书啊，可能很多朋友都说了，说听化石的故事那是一块大石头，我们怎么听化石的故事呢？我想还是请啊我们这本书的编著者、啊、王源王馆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为什么这本书叫《听化石的故事》呢？我们怎么听啊？ 这本书呢确实是挺有特色的一本书。那它实际上呢介绍的是中国古动物馆的这些特别精美的化石，然后呢希望把这个化石背后的故事呢讲述给大家听。那化石的故事呢，其实我觉得包括三个方面的故事。一个是化石这个发掘的故事 啊， 那化石是怎么从野外给发掘出来的。第二个故事呢实际上是化石的这个本身的意义，比如说这一件化石在这个生命演化中占据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它的重要性是什么，是这方面化石本身的这个故事这个意义。第三个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希望把这个研究化石的这些科学家的故事呢也讲给大家听。所以这是让我说的话，实际上是包括三个方面的故事。那听这个词儿呢就是这个书的一个特色，因为我们在书中呢实际上是加入了18位科学家，就是专门研究这些化石的科学家，然后让他们自己呢来讲述自己所研究的这个化石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啊。 通过呢我们通过一个二维码扫描的方式啊加入到这本书里头，一共有18位科学家28段故事，他们讲述的28段故事的音频。 所以这本书啊，听化石的故事啊，当读者拿到这样的一本图文并茂的书籍的时候，其实您只是了解了这本书的一部分，那么在这里面还可以啊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能够听这些各行各业的顶尖的专家他们讲他们所研究的领域的化石的一些故事。哎，这是刚才我们这本书的啊编著者王源馆长的一个介绍。说到这儿呢，那赵慧娟啊，你们作为这本书的出版方啊，听化石的故事这本书当时你们在策划的时候，在准备出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而这本书啊和所有的读者见面以后是不是已经完成了你们的心愿呢？ 是这样，当时我们是希望能尽可能多的全方位的展现我们这个中国化石，所以当时我们就希望能从我们中国古动物馆里边挑出这样60件堪说是世界级或者国家级的这种珍贵的古生物化石来做一个详细的描写。那么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本书里边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比如说音频啊，还有包括科学家丰碑以及知识窗，那么所以当时我们就希望选择一个方式能把它们很好的就是融合在一起呈现给读者。所以这个当时也是就是我们排版设计林老师费了很多功夫，然后给大家这个呈现出来这样一本书，我们觉得是达到了当时我们想要的这个效果。 没错没错，打开这样的一本书啊，听化石的故事，其实原本啊我跟两位来说一说啊，因为做读书节目嘛，所以接触了很多很多的书。我原本以为打开这本书我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个化石它以前呢是什么动物，死了以后然后呢变成了化石，然后呢再拿到咱们中国古动物馆做成标本给大家来展出。但实际上我在仔细的阅读这本书之后，发现这本书里面所呈现的并不是这样简单的一个内容。就像前面王源馆长就说到了啊，我们看似非常简单的一个化石，你到博物馆去你可能觉得啊，那就不是一小块石头吗，或者这一小块怎么还破了呀，但是这背后都有着非常艰辛的故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带来了一些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他们的一些介绍。就比如我们有一位专家叫做李锦玲女士，她就谈到了化石的一个发现。王馆长咱们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李锦玲女士她是一位什么方面啊或者什么领域的科学家，然后咱们一会儿再听一听她谈到的怎么去发现化石的一些情况。有请王馆长。 好，李锦玲老师呢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位老先生，那他是我们研究所的研究员，主要研究的是这个叫做四哺乳爬行动物。那我们 说这个名字好像听着比较这个学术性，那用一个简单的话说呢，实际上他研究的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些哺乳动物的元祖，他们的祖先是什么情况的，研究他们的祖先那些元祖的演化历史。那些元祖呢，我们管它称为四哺乳爬行动物，因为我们称觉得是哺乳动物嘛，是从爬行动物里演化出来的。但爬行动物中有一个分支呢，和哺乳动物是非常像的。现在呢，已经把它归入到哺乳动物这个支系里头来。那李老师呢，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研究，然后这个也是这个学术领域里头非常顶尖的专家。 我们现在啊，到博物馆看到的那一块块化石，不仅凝结着这些科学家们他们的辛勤劳动，其实也是和我们的国家的强大和这些应该叫做知识分子，这些当年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情操和他们的爱国情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李景宁先生的录音。 水龙兽呢，它是一种生活在2亿4000万年前的脊椎动物，它属于下孔类。按现在的脊椎动物分类来说，它属于下孔类。下孔类是什么呢？就是哺乳动物的祖先类型的那一只。原来呢，大家管这一只呢叫做四哺乳爬行动物，但根据最新的这个分支系统学的这个理论吧，它就从爬行动物里面排除出去了。水龙兽是属于二齿兽类的动物。为什么叫二齿兽呢？因为这类的动物从二叠纪开始产生，一直到三叠纪末期，它们都只有两个大牙，在上颌上有两个大牙，它的下颌上是没有牙齿的。进食呢，是在它的颌的吻的前端，都有角质的喙，像龟鳖类一样，所以呢，它们是以植物为食的，不能吃肉。这类动物，这个水龙兽的骨架，褐氏水龙兽发现于1928年，它的发现比北京猿人还要早一年。当时当然发现的还不光是水龙兽了，还发现了其他的一些个三叠纪二叠纪的脊椎动物。这些东西在当时发布出去的时候，在世界上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化石的发现当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因为1926年的时候，瑞典的探险家斯文赫定到中国来，他跟当时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一个协议，要在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根据那个协议呢，是不平等的，中国只能派两个科学家给他们带路，而且只能在那儿待一年，发掘到的化石呢都要运回瑞典先进行研究，然后等到中国条件成熟了，这个化石才能返回来。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中国的科学界哗然一下子，大家觉得这是出卖中国科考资源的一个行为，是不能够被中国科学界所接受的。所以北京的学人们就组成了中国学术团体学会，去跟斯文赫定进行了非常艰苦的谈判。谈判的结果非常令人满意，就是说中国的科学家平等地参与科学考察，中方人员跟外方人员人数平等，中国有派出一名队长，西方斯文赫定他们派一个队长，大家共同进行协作，进行这场工作。1927年3月份达成的协议，4月份他们就从北京出发了，坐火车到包头，然后在包头呢租了298头骆驼，就往西行进。这一路呢，就是从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一直坐下去。在1928年的时候，袁弗里教授就在新疆发现了一批很重要的脊椎动物的化石，包括二齿兽类，包括主龙形类的，还包括潜能蜥类的，所以成果是非常丰富的。这个化石呢，后来是由 杨公正先生和袁复礼先生共同署名，在1934年发表的。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人类从哪里来？恐龙有没有灭绝？史前古鸟能吃马吗？谁是长了腿的鱼？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听化石的故事》，这是走进中国科学院博物馆系列丛书当中的一本书。在这本书当中介绍的60件化石都是中国古动物馆的精品，很多都是中国甚至是世界第一，堪称世界级珍品。比如世界上的第一条鱼，世界最原始的龟，中国第一龙，世界最早的带羽毛恐龙，中国最原始的鸟，等等等等。希望这些来自博物馆的精彩化石，以及重编的脊椎动物演化九大事件的系统介绍，生动复原过去5亿多年来脊椎动物从鱼到人波澜壮阔的演化历程。嘉宾王源先生，本书编著者，中国古动物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赵慧娟女士，本书出版方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听化石的故事，让我们走进中国古动物馆，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样的一本书，名字叫做《听化石的故事》。前面呢，王馆长还有赵慧娟已经跟大家大致的介绍了这本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就有着什么样的内容。那接下来啊，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了。其实啊，王馆长，您看啊，像讲化石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科普知识，包括中国科学院博物馆呀这样的科普书，并不少，可以说啊，市面上类似的书籍其实挺多的。为什么在今年的时候呢，编了这样的一套走进中国科学院博物馆的系列丛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背后有着什么样的事情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为什么诞生了这样的一套书？ 因为我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研究所属于中科院下辖的一个研究所，像京区的研究所。那其实中科院下辖了很多的研究所，主要呢他们做了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这个科学研究，主要自然科学领域的。那但是这些研究的成果经常像是这个在这个很难被普通的观众普通的公众所能了解到，他们的研究成果好多都是以研究论文的形式体现出来。 对，我们经常会看到什么什么报告，什么什么报告，古脊椎动物报告，这个报告那个报告。 对， 嗯， 那出这套丛书的想法呢，实际上是就是我们中国科学院的离退休干部局以及科学传播局这两个局一起推动，和这个我们的这个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一起来合作，说把咱们中科院这么多优秀的成果，然后呢能够给他怎么样以某种形式给他表现出来。当时想的说，那好，中科院这些研究所有些研究所是有对外开放的博物馆的，那博物馆本身就是做科学普及工作的，那说那好，那我们就以这些博物馆为基础，然后从中挑选出一些博物馆，然后把他们这个其中的一些科研的成果，然后以一种比较容易的理解的方式向大家表现出来，然后这些公众拿到这些书之后也可以去参观博物馆啊，好像有一个非常好的索引哈，拿着书去参观博物馆，能够获取更多的知识。 没错没错，如果大家拿到这本书啊，听化学的故事，然后你再走进中国古动物馆啊，这本书就完全可以当一个攻略去看了。 没错没错， 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啊去一个展览馆，就如果你走马观花的看，那么和你手里拿着一本攻略去看的话，那个意义是截然不一样的。 没错，感觉不同。 对，只有你拿到了这样的一本攻略之后，你才能够看到，或者说你才能够通过了解 这些展品背后的故事，对这件展品有更深刻的理解。 是的是的，比如说刚才这个李景明老师介绍的这个水龙兽，那水龙兽其实呢的，我们在这个书里头呢是作为60件展品介绍的展品当中的一件。我们在题目上写的就是水龙兽大陆漂移的证据。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水龙兽其实是它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活在淡水的湖边的这样一种动物。那可是它的化石呢却发现在，就是现在的化石发现在俄罗斯，发现在中国、南非、南极洲、印度，基本上好像是世界各地都有。 对， 可是这些地方呢现在呢都是远隔的这个重洋，好些地方都是由海水相隔的。那这些动物实际上是不可能说跨越这些大海啊，去到另一个陆地去的。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动物当时生活的时候，那些大陆实际上是汇聚在一起的。这样的话呢，当时这个大陆汇聚在一起，他们就可以在大陆上四处的游荡啊，四处的迁徙。那之后大陆漂移着了之后，随着各个大陆哎到了他们现在的位置。所以说水龙兽是一个大陆漂移的证据。那这个李景林老师呢，这个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研究，他也把了这个我们这件水龙兽化石叫褐氏水龙兽啊，这个整个发掘的经过都详细的讲给大家听，这样大家能了解很多这个化石背后的故事。 刚才我们听了王馆长介绍，那么下面再来听一听啊赵慧娟的介绍。那么这样的一套书啊，名字叫做《走进中国科学院博物馆》，当时手里拿到这个策划的时候，原计划是要出多少个博物馆？我跟大家先透露一下吧，走进中国科学院博物馆现在已经是2本书出版了，一本呢就是今天播出的《听化石的故事》，也预告一下，明天呢我们还有一本书是讲植物的。那么这套书总共要出多少版？多少本？有没有一个计划，或者说有没有一个选定的范围呢？ 是我们这第一集打算出5本，除了刚才提到的中国古动物馆和这个植物馆植物标本馆之外，我们还打算出一个关于微生物所的，这个微生物世界，以及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这个病毒的世界，以及这个中国动物博物馆的一本书，一共是5本。 我听了。除了这个病毒和微生物，这个大家不能走进，剩下都能走进了，是不是？ 是。 刚才啊，你还特别说到了走进中国科学院博物馆，这是第一集，一共要出5本，那看来有很多集。 对，因为咱们中科院下属的这个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都希望能给大家展示出来。 那是不是每一本都是像我现在手中拿到的这样的大开本精装的，然后图文并茂的呢？ 对，我们现在计划是这样，因为这种呈现方式感觉给读者一种视觉上的震撼和冲击。 那新的问题就出来了啊，赵慧娟，你看啊，像我手里拿到这个《听化石的故事》啊，王源馆长，您看啊，这里面图文并茂，有的图片特别有趣儿，然后特别丰富多彩，然后看起来呢，你看有跑的，有飞的，然后还有在水里游的。但如果你要是病毒啊，然后细菌呢、微生物啊，他们好像区别都不大，这做成图文并茂，它能有像这个植物啊、像这个古生物啊、像动物这么好看吗？ 这个确实。就是在大家眼里可能看起来就是区别挺大，但是可能就是在专家学者眼里它有另外一种美，我们会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给大家。 就是流感病毒的今年的美和明年的美都不一样，是吧？ 对。 我们刚才说到了图片，回来说《听化石的故事》啊，这本书的图片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拿到这本书以后，我就说啊，太精美了，无论是从这个像素清晰程度，还有就是那种，尤其是像比如说翼龙的很多那种古生物的那种复原的感觉啊，都能让大家觉得就像走进了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啊。所以这些这么精美的，有照片，有这个有这种描这种手绘的，然后还有那种复原图啊，还有我觉得还有这个，其实化石的标本是最容易得到的，因为走进古动物馆咱们就去照去。那这些图片都是怎么来的？王馆长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 这个书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图文并茂，要说我们写文字的时候呢，就是让它像一种讲故事的这种感觉啊。那图片呢是特别重要的。那其实这里的图片呢实际上分成几种。一种呢是化石本身的照片，这个化石本身照片。那这块我要讲一下，我们 做科研的对化石照相的时候，和这个艺术家对化石照相的时候，那个关注点是不同的。 比如说我有手机， 这个我们照相要求处处清楚，每一处都是清晰的，然后主要是为了研究比如说它的结构。可是艺术家不一样，他艺术家以一种艺术的角度，他有虚有实，重点突出。所以我就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在书的第201页，有这样一张图啊，它的图的名字叫猎狗粪。让我说的就是一个这个艺术版的猎狗粪。首先说猎狗粪是怎么回事啊，要说我先说科学内容哈、啊、那实际上因为猎狗本身它又吃肉又啃骨头，那它这样的话在它的粪便当中会有很多硬的东西是消化不了的，它不像草食动物这些这个它们的粪便这个很难保存为化石。可是猎狗粪由于它有这种里头有好多的骨头渣是消化不了的，所以它能容易保存为化石。那这样一个唯美版的，我说唯美版的猎狗粪呢，实际上就是它当时拍摄的时候那个艺术家，实际上他是这个我们专门在外面请的，实际上也是在科学普及出版社这个这个杨老师和这慧娟的这个支持下，在外面他们在外面请的，说哎，我们知道这个艺术家很会拍照的，我们说好，我们换一换思想角度，别拍那个处处清楚的那种照片。所以就你呈现的这个，哎呀，我就说哎呀，确实是艺术家角度就是不一样，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摄影师哈，拍出来的效果是特别好。那像这样的照片呢，这是化石的照片。那还有一类照片呢，也是非常多的，就是生物的复原图的照片。就是说你看到了一个化石，可这个生物原来是什么样子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和很多的这个叫做科学绘画师来合作。他们呢要跟科学家进行非常密切的沟通，然后了解这个生物的结构，然后给它复原出来，然后再回来再找科学家进行沟通，说这样画啊身体比例对不对，然后它的生态习性对不对，然后再把它放到环境当中去。所以这样的图也是这个书的一个特色，这里头有很多您这也展示了一个中间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大图， 对，大篇幅的各种各样的恐龙，然后标着他们的名字，也标着他们的特色，而且有的恐龙身上这个羽毛啊还有一根一根的毛都画得特别清晰，就是以前要是我去一个有这么多恐龙的地方，我得吓死。 这个是 得亏那时候还没有我。 1亿2000万年前的一个恐龙世界， 这 热河生物群叫 啊，热河生物群。 对，是因为是在这个热河生物群，就咱们原来有个热河省 啊， 过去的热河省有一个热的河流嘛，主要那块是火山的温泉比较多，所以它这个是曾孝濂老师画的是特别的棒。这个把这个里头这个各种的生物，然后这个环境的配置，然后还有一些长了羽毛的恐龙等等，都体现了出来。这些好些的都是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咱们中国科学家的最新的研究成果。 今天呢，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和听众朋友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听化石的故事》。两位来做客的嘉宾朋友，一位呢是王源馆长，另外一位呢是赵慧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本书。也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听化石的故事》这样的一本书。 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我愿像那红红的脸蛋盛开在太阳。我愿像那轻轻的风子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七只手，尊敬。

听化石的故事，让我们走进中国古动物馆，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听化石的故事》，有两位嘉宾朋友啊走进直播机房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一位呢是王源先生，是这本书的编著者，中国古动物馆的馆长。另外一位呢是赵慧娟女士，是这本书的出版方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他们两位呢在前面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了这本书的很多的内容。比如说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简简单单的科普书，就讲到了啊化石是什么，然后这动物是什么，这本书其实还赋予了很多其他的内容，比如会谈到啊化石是怎么来的，化石是怎么标本是怎么制作的，还谈到了很多科学家的故事。那接下来呀，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些录音要带给大家。我们接下来要播放的这段录音呢是来自张弥漫院士，对于喜爱啊古动物的朋友来说，张弥漫院士并不陌生，但是我想可能也有一些对于古动物的知识并不太了解的朋友呢。接下来我们还来听一听啊王源馆长的介绍，我们了解一下接下来这段录音他的这个发声人的一些情况。 张弥漫先生呢是世界非常著名的古鱼类学家，他是研究古鱼类的。那他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同时也是瑞典皇家学会的外籍会士，就相当于他们的皇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那他这个在他今年已经82岁了。那在很多年，相当这就将近60年的这种这个科学的这研究过程中呢，也花费了很多的心血。那我们下面听到的这段录音呢，就是他讲述他当时制作一个化石的标本的一个放大模型的一个过程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也显示了科学工作的这种艰辛。 他做的那个标本叫放大模型，叫杨氏鱼， 杨氏鱼的20倍放大模型。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我是在60年代的时候到瑞典去学习，瑞典他们我的老师一个史天秀，一个伊尔维克，他们在这个解剖方面都做得特别的好，所以有一位英国人叫做 Colin Patterson， 他说这个史天秀和伊尔维克的工作使得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成了世界动物学家的卖家，每年有许多人到那儿去朝圣，我当然就是朝圣者队伍里头的一个。我到那边呢，就是做了我们已经定名的杨氏鱼的头骨。亚瑞克他非常骄傲，他们做了好几个鱼，其中有一个鱼他们认为是四足动物的祖先，叫做真掌鳍鱼。他跟我说，我们做一个模型都要花25年的时间。我60年去的，我心里想，我们哪有这样的时间啊？不太可能有25年的时间坐下来做工作，所以60年代的时候我开始做这个磨片的工作。10年以后，我到80年的时候再去继续我的这个杨氏鱼的头骨的磨片。这个磨片呢，就是把这个化石固定在硬石膏里，硬石膏很硬，过去是用来补牙的，然后磨，就在有一点沙，就是很细的那种颗粒里边用手磨，是完全是一种手工的做法，所以他们要做25年。他们也不着急，做得很慢，做一会儿然后吃饭喝咖啡干什么，每天做一点，所以做了25年。那我没办法，我拼命的赶吧，磨掉50个缪，在显微镜底下画一张图，画的最大的图就是 你从开始的时候它很小，然后逐渐逐渐那个头大起来，它就画的图就大起来。最大的图大约连续画14个小时，我一共做了450几张图吧，就在那儿拼命的做，大约是2年的时间把它做完，同时把论文写完，还是一个挺艰苦的工作。做完以后要做一个蜡质模型，这个蜡质模型是我的标本的20倍的大小，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看清楚它的外形什么样，它里边的情况，它的脑腔啊，它的神经走的那些管道啊，血管走的那些管道啊，鼻囊啊，鼻囊里的结构啊，比方有视交叉的地方，它的结构都可以看清楚。在当时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因为你看清楚了，你就可以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所以当时我的老师也很高兴。我记得我开始做的时候，因为这个标本做完以后放在显微镜下，用那个叫 camera lucid，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用它画，那么我眼睛看下去，这个标本就在我鼻子下面，看着显微镜里头画，为了它清晰，我开始是在上头滴二甲苯。那么我这样工作了1个多月以后，我的血球就降得特别低，我人就很难受了。然后他们告诉我，他们有一位照相的人，就是照相的时候用二甲苯，最后得了肺癌。后来他们建议我改成酒精，我看得不太清楚了，我就要往他滴酒精，所以我一直是吸着酒精的，这个手画一直吸酒精，我画多久我就多少时间。酒精当然比二甲苯好，我现在也活到80岁了，也没有出太大的问题，虽然得过一次癌症，现在也可以了，马马虎虎。 前面啊，我们是听到了张弥漫院士的这样的一段介绍啊，真的还是要说那句话，我们大家走进中国古动物馆，我们可能在那儿啊，走几步就是一个标本，再走几步就是一个模型。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过，这些标本呢、这些模型、这些化石背后的故事，其实有这么多这么多。王馆长，我想听这段录音的时候，最应该感同身受的就是您了。 是的，是的，张老师也是我的博士导师，那他的治学是非常严谨的。那在国外这个读博士期间做的这个放大模型，在当时实际上是非常先进的技术。当然我们现在说我们可以用 CT 扫描的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先过去的时候想了解化石的这个内部的结构实际上是挺难的，尤其很多的标本很小，这个杨氏鱼的头骨只有2厘米 啊，2厘米， 对，然后它要放大到50厘米，这相当这、对，就相当于 25倍， 对，相当于是放大了20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从2厘米多放大到50厘米，那实际上放大了之后，它就可以看到里头很多细微的结构。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研究，所以他发现了原来杨氏鱼过去以为它有内鼻孔，后来发现它没有内鼻孔。内鼻孔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嘴里头的一个通道。那这个通道过去认为实际上是登上陆地的四足动物共有的一个特征，结果没有了之后说哟，整个把原来教科书写的全给改变了。所以这样一个，这相当于在过去是非常技术非常好的很高的一个技术。那当时这个张先生上国外去学习使用到这个技术，当然他也提到了在这里头因为这个不太了解这些化学制品，实际上他也受到了一些伤害。所以确实挺不容易的。那今年的3月份，大家可能也听说了，他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2018年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当然也有 这个网上就传了说这个这是真正的这个科学界的这个国民女神，这确实是对科学家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称赞，也是显示他们这个艰辛的工作的不易。 节目进行到这里啊，我想很多的朋友一定能够感受到《听化石的故事》这本书里面的内容真的是丰富多彩。其实除了丰富多彩以外，这本书还有很多的特色。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啊，赵慧娟的介绍，作为出版方，这本书到底还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希望读者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能够领会得到呢？ 是这样，我们这本书呢内容丰富，其中呢我们这个精选了60件这个中国古动物馆的馆藏镇馆之宝。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9大人类应该说是脊椎动物的化石关键的这种演化节点，然后呢还有12个知识窗，还有2座科学家丰碑，所以就是还有这个28段音频。所以整体来看，我们这些融合在一起，给大家呈现了一个非常有就是层次非常清楚，然后内容呢互相补充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科普化石的书。 接下来问题就出现了啊，王馆长，会不会我看了这听化石的故事以后，我压根儿我就不想去中国古动物馆了呢？我说我觉得这个书挺方便挺好看的，去古动物馆万一赶上你们人多，然后我还有挤不到看不到标本的时候。 那看真标本和看书的感觉肯定还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实际上是希望这本书作为一个高级的一个导览书，实际上它讲述的还是，你想这个我们只是挑选了其中60件，那其实古动馆还有非常丰富的馆藏，然后这个每一件标本背后都有很多的故事，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到博物馆去参观一下哈。 一定要告诉大家，在中国古动物馆你去那儿看到的要比这本书里面的多得多得多，因为如果要把中国古动物馆所有的这个化石标本都做成书的话，恐怕那个书就厚的没有人能够拿得起来了。所以这个书呢，我觉得它就是应该叫做抛砖引玉，或者是把一些内容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你要想最真实的了解化石，不看到它的真面目怎么可能呢？ 没错，还是欢迎大家到中国古动物馆来，拿着我们这本书去中国古动物馆。 咱们把刚才挖完的坑都给填平了，咱们俩跳出来了。 好的好的，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人类从哪里来？恐龙有没有灭绝？史前古鸟能吃马吗？谁是长了腿的鱼？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听化石的故事》，这是走进中国科学院博物馆系列丛书当中的一本书。在这本书当中介绍的60件化石都是中国古动物馆的精品，很多都是中国甚至是世界第一，堪称世界级珍品。比如世界上的第一条鱼、世界最原始的龟、中国第一龙、世界最早的带羽毛恐龙、中国最原始的鸟等等等等。希望这些来自博物馆的精彩化石以及重编的脊椎动物演化9大事件的系统介绍，生动复原过去5亿多年来脊椎动物从鱼到人波澜壮阔的演化历程。嘉宾王源先生，本书编著者，中国古动物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赵慧娟女士，本书出版方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听化石的故事，让我们走进中国古动物馆，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听化石的故事这样的一本书啊。两位来做客的嘉宾朋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前面呢我们谈到了很多的内容，那接下来剩下时间并不是很多了，所以要捡重要的说，捡前面的一些啊还没有说到的内容说。还是王馆长 您先请吧。 好，我觉得还是把这书的大概结构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书的话，第一个有一个引言，走进古生物的世界。那然后之后下面分了这个2、3、4、5、6这些章呢，实际上是按照分类的这种级别，然后分别讲各自的这个古生物的这个里头有代表性的这种化石。比如说第一章是来自海洋的鱼，里头就会包括啊我们世界上的第一条鱼啊。第二章的话，登陆的两栖先锋啊，讲这个啊青蛙呀他们的祖先的一些演化的历史。那第三章呢，爬行动物世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章节，因为这里头就包括大家非常重视的非常喜欢的恐龙啊等等。刚才前面讲到的这个水龙兽呢，实际上是我们原来是归入爬行动物，现在呢归入到啊第五章哺乳动物里头去，因为现在认为这一类呢都是属于哺乳动物的分支。当然前面还有一个第四章是羽翼飞天的鸟类，然后第五章哺乳动物的崛起，第六章那肯定要讲到我们自己人类的黎明，所以这是一个从鱼到人的一个演化历史。第七章的话是最整个这个中国古动物馆的做一个介绍，其中也特别介绍了中国的恐龙五宝。 刚才呢王源馆长说到了这本书的1到7章，其实打开这本书，很多朋友首先看到的就是白春礼先生的总序以及苗德穗先生的本书序啊。那这样的两篇序在这本书当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王馆长还有赵慧娟啊，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是这样，我们因为这一套是属于中科院博物馆丛书系列，所以我们就当时邀请了这个白院长帮我们这一套书写了一个丛书序， 总序是吧？ 对， 那本书序呢，实际上我们当时是邀请的这个美国堪萨斯大学这个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化石主管苗德穗先生，他也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古人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请他写的，他对这方面是特别的熟悉，也给我美言了很多。他说他其实我觉得其中一句话对我印象特深刻的，他说到其他博物馆呢，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所谓的镇馆之宝，而这个中国古动物馆这个馆藏的宝贝太多啊，很难做出选择，说让他的眼光来看的每一件都是镇馆之宝。 我想通过这样的总序啊和本书序的话，大家能够对这套书以及这本书有一个了解，我们来简单的分享其中的一小段吧。总序当中的第一段是这样介绍的，走进中国科学院博物馆系列丛书第一集将要出版，这是中国科学院部分老科学家和年轻科学家们进行科普创作、普及科学知识的又一重要成果。而打开本书序呢，苗德穗先生谈到了，在世界包括我国的自然历史类博物馆当中，中国古动物馆虽然算不上规模很大、历史很久，但却独具特色、闻名遐迩，因为它有一个在国际上名气很大、科研实力颇强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为依托。但凡国际上著名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比如巴黎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原来的大英博物馆，还有斯德哥尔摩的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及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等，无一不拥有世界一流的科学团队，只有这样，他们的展览内容才能及时反映出具有国际水平的最新科研成果。中国古动物馆也是如此。哎呀，哎呀，看到这本书以后，我一定要去一去中国古动物馆。 谢谢，一定欢迎您来。 我一定要带着这本书《听化石的故事》啊，去到中国古动物博物馆去看一看。在节目的最后啊，时间剩下并不是很多了，到了两位说结束语的时间了。那赵慧娟，先请。 各位听众朋友们，非常荣幸能做这本书的编辑。那我从小呢也是非常喜欢这个咱们的化石，我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当时咱们北京有一本10块钱的这个恐龙杂志，送一些夜光的拼图，我真是求了好久我妈妈才给我买一本。所以就是想到这个跟古动物馆结缘，这些年就是做了这么2、3本，我还是觉得咱们这本听化石的故事，无论是对小朋友来说，还是对这个青少年甚至成人读者来说，都是非常适合去读的一本这种科普读物。 王源馆长， 作为中国古动物馆长，我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中国的公众了解更多关于中国的恐龙、中国的化石、中国科学家的故事，然后下次再问他们说你知道恐龙的名字吗？别一张嘴全是霸王龙，只有全是那些国外的恐龙啊。当然中国的恐龙种类特别多，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都了解到中国的古生物学家做出了这些重要的世界级的成果。 哎，我也特别期待啊！现在我看到的是听化石的故事，希望有朝一日有一天啊，能够以我们中国古动物馆的这些古动物啊，包括前面说到的这个恐龙，出来我们中国的恐龙公园，然后恐龙世界等等一系列的影片，然后带给所有的读者、所有的观众更多的享受。 一定会的。 谢谢两位赵慧坚女士还有王源馆长的详细介绍。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莎，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青南古苑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